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电影《红高粱》当中的一首插曲，叫做《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》，唱出了那种西北汉子的豪放。俗话说呢，无酒不成席啊，酒呢能够让饭桌上这个气氛啊更热烈起来。中国人喝酒的这个历史啊，可以说是源远流长了，已经形成了一种酒的文化。酒呢，如果喝得适量，是能够起到舒筋活血的这样的一个作用，对身体是有帮助的。但是如果是借酒浇愁，拿酒精去麻痹自己，只能是愁更愁。 城市边缘开，把车窗都摇下来，用速度换一点痛快，孤单被热闹的夜赶出来，却无从告白，是你留给我的悲哀。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歌手黄大炜演唱的一首《你把我灌醉》，而接下来呢，我们会听到情歌皇后邓丽君演唱的两首和酒有关的歌，一首呢比较轻快，叫做《美酒加咖啡》，而另一首呢叫做《酒醉的探戈》，同样唱出了在失恋时候借酒浇愁的那种状态。 酒加咖啡，我只要喝一杯，想起了过去，又喝了第二杯，明知道爱情像流水，管他去爱谁， 在邓丽君演唱的两首和酒有关的歌曲之后，我们会听到陈少华的一首成名曲，叫做《九月九的酒》。当年啊，这首歌也是传遍了大街小巷。马上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。 重阳夜，难聚首，思乡的人儿漂流在外头。又是九月九，愁更愁，情更忧，回家的大锁始终在心头。在家门口，走走走走走啊走，走到九月九，他乡没有烈酒，没有往后。走走走走走啊走，走到九月九，家中才有自由，才有九月九。 朋友们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乐听经典节目，我是贾悦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，我们要听到的这两首歌的歌名都很相似，一首呢是和朋友干杯，一首呢是和往事干杯。跟朋友干杯，我觉得比较好理解，因为我们在平时朋友聚会的时候啊，酒桌上往往是少不了酒的。而和往事干杯呢，需要我们有一种豁达的胸怀，能够对我们过去经历的一切有一个正确的认识。 节目上半时段最后就把这两首歌送给您，之后呢会进一段广告，广告之后下半时段节目更精彩，请您千万不要错过。 把那往事，把那往事当作